比起周光义对方瑞的了解，方瑞对周光义的认识只多不少。 两次CD流得手后， 他并不认为自己还能顾及重演第三次，他已决心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和周光义来场正面对决时。但是，这就表示他暂时放弃了猥琐流吗？当然不是。对于此时的情势来说，方睿突然转为堂堂正正的正面对决，这反倒正是猥琐流的表现。 连续两次CD流得手已经给周光义心里埋下了种子，接下来无论方瑞表现得多堂堂正正，周光义终究会有所顾忌，他无法再做到义无反顾。如此状态下，季冷的生命还比海无量少了近一半，周光义最终落败，简直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不过和周光义正面对攻，方瑞的气功师还是显得稍吃力。 在击杀季冷之后，海无量也损失了近半的生命，而周光义呢，直到季冷彻底倒下，这才清醒地意识到，最后这半段方瑞居然真的没有再出什么花招。但是他不出花招，反倒成了最大的花招，自己又一次被这家伙给猥琐掉了。是的，无论是正式赛场还是私下交流， 周光义输给方瑞都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每一次同这次似的，一再提醒着自己要当心，要注意这家伙的猥琐，最终却依然要坠入圈套，输得那叫一个郁闷不甘。不怪自己不努力，实在是对手太狡猾呀。周光义甚至发现，自己每次输给这家伙以后，心里冒出的想法都始终是这一句， 真让他有些哭笑不得了。周光义下场，情绪还算稳定，实在是因为这种输他已经经验丰富，应付得了。不然换个新人选手来，这样的落败不知要耿耿于怀多久。周光义回到选手席，少不了被队友一番安慰，他也只能笑着表示自己没事。这时，百花战队第二阵要出场的， 他们的队长于峰已经站了起来。于峰是第六赛季出道的选手，比起周光义来说还要算是个晚辈，但是他现在的名气可远在周光义之上，又是百花这支战队的队长和核心。但周光义在犹豫了一下后，终于还是上前提醒了一声：“平常心，平常心啊！”我懂的，于峰笑着点了点头。 方瑞猥琐流大师的名头他也了解，作为第六赛季出道的选手，他入联盟也不过比方瑞、周光义晚了一年，论比赛经验并不输给二人。于峰上场，于是比赛又成了两个全明星选手的对决，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比赛地图依然求生之路，于峰手中的角色 正是昔日第一狂剑落花狼藉。随着于峰的到来，正在重新拿回第一狂剑的名头。倒是近些年来，于峰在蓝宇所用的慧剑锋芒，在他转会离开后并没有选手继承，在闲置了半个赛季后，在冬季想要出手，结果冬季转会期时正赶上荣耀大更新，70级的角色价值大幅度缩水， 结果反倒引来了不少战队的哄抢，最终是被翼展战队给夺走。可是翼展这支队伍就像选手阵容很顽固一样，他们所用角色的地位也是无可撼动的。慧剑锋芒被拿到后，立即就被拆散装备，拿去武装斩楼兰了。一个新晋升起没多久的狂剑士角色就这样彻底告别，不少人提起都是很唏嘘的。 有时候，比起选手来说，这些没有生命的角色命运更让人觉得悲痛和无奈。自己最为熟悉的狂剑角色被废弃，这没有给于峰带来多大的感想。他现在已经彻底融入新的角色。落花狼藉很快就赶到了地图正中，不出所料，海无量并没有出现。想玩一样的花招吗？于峰心下想着， 却不迟疑， 落花狼藉在他的操作下大步迈向前，走入了中央空地旁交错复杂的环境。不大会儿，海无量身形出现，一个气波弹打出，似是在对于峰进行着挑衅和试探。于峰操作着落花狼藉避开，也不急躁，只用一般跑步的速度大步朝着海无量闪去的方向移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满是弯路，落花狼藉的思路看起来却很清晰。他不疾不徐地跟在时隐时现的海无量身后，当有岔道一类出现时，从未发现出过迟疑。很显然，于峰对这幅图并不陌生，甚至有着相当的战术了解。两个角色就好像是捉迷藏一般，现场的大电子屏幕上很快显示出从正上方鸟瞰的局部地图，两人的角色在图中移动着。 在卡位， 叶修抬头看着电子屏上显示出的走位情况说道。 这小子好像对这图并不陌生啊。 魏琛说。 解读和判断都比较到位，方瑞被他逼到死角了。 叶修说。 卡住了。 地图上海无量的移动停止了，此时他走到了地图的尽头，再无继续向前的可能，而其他可能的出路却都被于峰死死守住。他终于把方瑞逼进了一个无法脱身的死角。 真看不出来啊，你这家伙对这图倒是有研究。 方瑞在频道里讲话的时候让角色转过身来，落花狼藉已经手托重剑出现在他身后了。重剑，剑系武器里伤害最高却也是最为笨重的武器，却是很多狂剑士的最爱。落花狼藉虽然因为于峰的到来重新打磨了一番装备，但是这柄重剑却被保留，并且一路提升到了现在的75级。葬花，这柄重剑的名字听起来有点不符重剑这种武器的气质，尤其它这名字对于百花战队也很有些不吉利的感觉。不过这个圈子多是洋溢着青春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和讲究，更何况其昔日的主人可是孙哲平，那是一个会因为这点讲究而舍弃一件自己用得很趁手的武器的人吗？ 葬花很好啊，很酷。 这件武器刚刚制出时自动生成的名字也曾让百花的不少人心头一片阴影，但是他最终的主人却是这样坦然地接受了它，拿起了它，再然后用它将所有人心头还有的阴霾斩了个粉碎。那年的落花狼藉挥舞着重剑葬花在职业圈是何等的霸道，现如今沉寂了多年的葬花自上赛季开始重见天日，更在下半赛季提升到了75级，现在正是助百花再创辉煌的时候。葬花已被举在落花狼藉的胸前，于峰显然并没有准备和方瑞聊天，方瑞刚说的话他理都没理。对垃圾话的抵抗力于峰自认是相当强力的，别忘了他可是蓝雨出身，联盟最可怕的垃圾话唠是生活在他身边的队友。 崩山击，于峰直接发动了攻击，最常见的狂剑士起手式，可见此时他的心态相当平稳。方瑞呢，被一个狂剑士逼到脚里要正面对决，倒也没显得慌乱，看准崩山击的来势，海无量就朝后一跳，跟着一掌推出，就是一个气波弹朝着落花狼藉的脸上打去。看过他和周光义交手的人都已经明白，这气波弹目的不在伤敌，也不在牵制，完全就是给对方的视野制造一个障碍，道理类似骑士的盾芒战法，只是比盾芒更精细，更加难以掌握时机。不过这点把戏显然已经不可能再把于峰耍到，落花狼藉朝旁一让，那气波弹就已被他无视，空砍的葬花顺势一拉就是一记倒斩，宽厚的剑体立时朝着海无量撩去。方瑞立即开了风转流云，提高速度的海无量从剑身旁抹过，居然趁机朝着落花狼藉身旁切去， 落花狼藉也立即变招，另一手直接朝亲近的海无量拿了过去，正是狂剑士的技能噬魂血手。这个抓取技也是相当霸道，抓出的血手凝出一个结界，并不用直接拿住人身，只要目标接触到一定范围，立即就会被强行吸取过去。方瑞果然不敢再让海无量再上前，对方的葬花重剑又是悬在一旁，连忙朝侧一翻滚，葬花重剑果然追了过来，刚刚还噬魂血手的左手此时也过来拖着剑柄，力道十足的一记血影狂刀追着海无量便斩了过来。连续的技能变化对于于峰来说几乎就是下意识的操作，而方瑞呢，这样快节奏的精巧变化中，他和气功师职业的疏离感被逼了出来，每一次变化他都会稍慢上一点点，连续几下变化后节奏上顿时落了后半拍，落花狼藉这一刀终于避无可避。 惨不忍睹啊， 叶修闭上了眼， 转型期还要对战这种顶尖高手，这实在难为他了， 魏琛感慨连连。这一血影狂刀砍得那叫一个扎实，而且偏偏这一击葬花重剑上的那 6% 的攻击效果被触发了，剑光瞬间幻化的仿佛无数花瓣在纷扰飞扬一般，原本该被血影狂刀劈飞的海无量，现在竟然被这纷扬翻卷的花瓣似的剑光浮至了半空。强制浮空正是葬花重剑上 6% 几率出现的攻击效果，花谢花飞。面对浮空状态，任何一个职业选手胸中都不知藏有多少套连击，无论如何浮空都不会是一个让他们感到茫然无助的状况，此时会感到头痛的永远都是被浮空的那一方。